时间巨献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986。 你是那个傻瓜爱我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大家好，我是维里安，我在内地的第一场演唱会《放开那女孩》，期待和你们见面，等你来哦。 真心多活的骄傲就多勉强，只要你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Hello，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一个台湾的音乐人。他的音乐除了自身情感的抒发和独白以外呢，有一大部分是现世代的创作人少有的人文关怀，还有社会观察之类的这方面的音乐，也蛮特别的。我们有请台湾的歌手维里安。 嗨，赫儿，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里安。 这一次来其实主要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上一次是去年好像专辑宣传的时候，硬戳那张专辑宣传的时候有做客我们的兄弟党的节目。 是， 这一次来到 Car Mix 主要是告诉大家的好消息，就是维里安的在内地的第一次巡回演唱会， 是 放开那女孩。 对， 你这不是歌的名，是主题的名字是吧？ 对，这是专场，这个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就叫放开那女孩。 其实这个演唱会之前在台湾新马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演出过。那这一次是来内地的第一次的一个巡演。 对， 定下来的城市是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跟成都。 成都，但是我知道先开始的是广州、深圳和成都是吧？ 对，第一站是广州。广州是5月13号。 5月13号，刚刚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他说5月13号，我说我好开心哦。这个如果常听节目的朋友们就知道了，不要忘了给我送礼物在微博上。说到这个，这一次的演唱会现在可以透露的除了时间点的讯息还有城市的讯息，还有能透露点什么给大家？ 可以透露的是在歌单上面的编排，这一次都为了这不同的城市都会做一些精心的策划，就想说为了不同的城市可能可以选一些 符合当地的歌曲啊，比如说有人就推荐说，哎，你去成都，你应该就唱一下成都啊，类似这种的翻唱那个赵雷的成都。 哦哦哦哦， 对对对， 是这种翻唱的。那你这次演唱会会唱30首歌？每次 将近要30首吧，但通常演唱会就是这种差不多。 那会有什么其他的新欢？哎，我记得哦，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我在北京有听过一个你的现场。 哦，真的吗？是不 是 在糖果？ 不是不是不是，是在更久前，好像是就是酒吧的一个地方，类似 对， 一个艺术区里。 哦，我知道，我记得。 你想得起来？那次是很意外，我去探朋友的班，然后你在台上，我就知道，哇，真是很有缘分。所以他们今天有这个通告的时候，我觉得哎，可以可以好好聊一下。 对啊，其实跟北京的，在北京还蛮有缘的。上一次其实在糖果，然后在之前。比如说有些新歌发布啊，新的专辑发布，你知道糖果吗？ 我知道啊。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的餐厅，就是美食非常的好吃。 看来也是一个吃货来的，对吧？ 是没错。 聊回到这一次的演唱会，我知道除了主题，有放开那女孩，有女孩的这个元素，好像在微博上也发起了一个活动， 是就是征集各地的女孩们，当然我觉得男孩也可以啦，就是你就可以拍照。 你的主题这么随意的吗？男孩女孩都可以啊。 对，主题当然是希望以女孩，是说女孩们嘛，因为演唱会叫放开那女孩，但不代表说演唱会只有女孩可以来看。 这个如果要是选到了一个女孩，然后你会怎样呢？会把她带到演唱会现场？ 哦，我们是如果有很有创意的，她拍下了照片。 要创意的照片是吗？ 对。 怎么样才算有创意的照片啊？ 比如说你是北京的女孩，你可能找一个可以代表北京的东西，像我们有同事做一个示范，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 代表北京卤煮吗？ 有可能啊，她就是拿一串糖葫芦，她说啊，这代表北京，然后自拍一张也可以这样啊， 这样就可以了。 对，成都可能比较累，因为你要跟整个火锅要拍到，对啊， 就一定要有特色，长得漂亮要有特色， 重点是创意，就是你可以跟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有人说，成都你可以跟小蛮腰合照，成都的地标。 成都哪有小蛮腰啊？不是那广州啦，广州 ，对，广州的话，你就可以跟小蛮腰合照。对啊，成都的话，成都有什么地标？ 宽窄巷子。 哦，对， 对吧？ 如果在那边也可以，各种有创意的。 现在能看到的成都、广州、深圳，深圳有什么特色？北京和上海，上海 跟 小羊生煎吗？ 对，跟生煎包合照。 这点挺难 Q 的，要有特色、有创意。这个女孩们，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你们自己想主意吧，看怎么样能抓到维利安的心就好了。什么样的女孩是让你能够不放开的？ 不放开的。 对，实际上你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就叫放开那女孩，那你不放开的是什么样的女孩？ 很深陷危险的女孩吧。 啊， 就是这个女孩如果是就是悬在悬崖一边，当然不能放开啊，要想办法把她拉上来。 哎，这个太极打得很好哎，好用。好了，放过你。说了这个演唱会，刚刚说会选择女孩到演唱会的现场，那因为是你内地第一次巡演，你会不会请一些好朋友的嘉宾来呢？ 现在很想，其实还在规划，这个就没有办法跟大家透露，也还没确定。我想要邀请的，比如说有些好朋友，他们可能也很忙，男生女生都有可能啊，所以就也没有办法。 好吧，套不出来了，这个套路太深了，套不出来了。之前好像公司庆祝生日，你是双鱼座吧？ 对， 3月5号。 对。 迟到的生日祝福 啊，哦，谢谢， 给你。 那我给你提早的生日快乐。 好，5月13号对吧？也许我5月13号会跟你一起过，出现在广州你的演唱会现场。 欢迎。 空头支票开太多。我们聊回到刚刚我想问的事情啊，就是之前公司给你庆生说送你一次出国充电学习的机会， 是 有没有考虑好要去哪里？ 还没有，因为最近真的。比较多的心思放在筹备演唱会上面。 这个巡演如果开始了的话，岂不是要出去深造的这种机会要搁置掉了？ 会等这一波的巡演，就这5个城市走完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因为公司他说给我时间2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出国进修，在今年年底之前要用掉，所以今年就会去。对。 对公司， 你确定你去得上吗？ 公司很大方啊，我觉得我是没有关系啊。对啊，现在主要是英美的学校都在看，我想要读的是跟音乐相关的，那这种职业学校英美的比较多。 音乐相关的是指哪个部分呢？创作、 音乐工程啊，当然也有音乐创作 composition 这种的都有。 说到这个音乐创作，你去年有参加了一个音乐的节目，是叫《盖世英雄》 对 吧？在节目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第一段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早已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 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hi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Car Mix.Carmix， 欢迎回来。今天做客的是台湾音乐人韦礼安。我们继续刚才的聊天啊，说你去年有参加了一个江苏卫视的音乐节目，叫《盖世英雄》。这个节目的定性好像就是 EDM 的一个曲风吧？ 对，它就是完全标榜第一个电影节目，中国第一个电影节目， 就是所有的歌曲每一期都会选一首歌要改成电子音乐风。 对，有好几个战队啊，然后每个战队就会。每一期都要改编很多的歌曲，最后选出一首当期的金曲。 看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维礼安是王力宏战队的。然后你有一首歌真的在网上就风评很高啊，就是张学友《吻别》你改的那个版本。 是，其实这首歌算是我跟力宏哥一起圆梦，因为力宏哥他说要来录这节目的时候，想到的前几首觉得可以改编的一首就是《吻别》这首歌。所以副歌你听到的那个其实是他的 idea， 我和你吻别，哒哒哒哒哒，那个是他想的。哇，我就是要这个样子， 我好想多听你唱两句。 好，我们来试试看那样。欢迎大家来演唱会，生日来听啊。 对，好啊，好想让我生日的时候你帮我唱首生日歌，改成 EDM 风格了，好吗？哇，说到这个 EDM 风格，你自己平时会比较偏向于这个电子音乐风吗？ 平时会听，然后像去年我发行的新专辑就有尝试蛮多电子的曲风在里面，会研究一下。 国内很多的音乐都在往这个风格上靠，那你在创作方面有没有你比较偏向的曲风？ 在 EDM 上面的话，我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曲风，因为 EDM 分很多种，自己发现我比较偏 house deep house，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 我可能比较怕吵。 好像跟挺多人音乐人聊过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很接受特别激烈的那种。 对，因为 有一些特别重的那种。 对，像 trap 就是很多的嘻哈里面会使用，会用那个，有时候觉得那个音效 很怪的那个， 有一点点吵，我自己觉得。 对， 觉得很酷， 很高分 的，但是一直听的话，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那除了 EDM 的曲风以外，其他的风格呢？你好像偏重文艺。 一开始的时候是民谣嘛，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民谣抒情歌比较多，然后后来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尝试摇滚，所以当然还有这中间除了民谣也有 folk rock， 也有一些比较灵魂 R&B 的东西也有。 对，你后期的歌好像风格还挺多变的。 对，因为就是觉得音乐人或创作人本来就是要一直去尝试新的事物，那不管出来歌迷习不习惯都还是要去做嘛，我觉得这样才是负责任的，因为你要带着歌迷一起前进。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大部分的歌迷都很能接受，而且也觉得很开心。 歌迷可能没有全部都那么有幸的可以听到你的现场，我觉得如果他们听到你现场的话，一定你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会接受的。 欢迎大家来啊！ 我是被他的现场吸引过的人。 谢谢。 那说到这次的演唱会，你刚刚也聊到你的曲风嘛，这一次演唱会上的风格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刚刚讲的这些曲风都会有，电子的、民谣的、R&B 的、摇滚的，这些都会有。因为这次真的是第一次把巡回演唱会带来这边，跟这里的观众见面，所以会觉得要做一个 总回顾 、也不能讲总结，讲总结好像就结束了。 不会回顾可以。 对，总回顾，让大家第一次来看自己喜欢的歌手或是音乐人的演唱会，总是希望可以听到自己最喜欢他的那些歌曲。 那首歌， 对对对。 哎，你会在微博上就是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比如说大家希望你唱什么歌这样的。 我觉得歌迷都蛮主动的啦，都会直接说， 他会告诉 我，我好希望可以听到哪首，听到哪首。事实上，大家喜欢的歌蛮多元，共通的也蛮多的，所以几乎大家许愿的歌都有办法唱得到。 真的，我的许愿歌曲是《狼》。 那这首歌。 是没有的，是吗？ 可还是生日限定。 好，可以生日限定，我觉得比现场更有力度，好吗？这三十首歌会包括，因为我知道你也给一些电视剧唱过主题曲，会有这个类型的歌吗？ 电视剧的歌曲，我想一想，有。 哎，真的有啊！ 因为电视剧的歌我真的唱很多，所以这个回答有一点小。怎么讲？小作弊，因为比如说我自己写的电视剧的歌，我当然一定会唱。对啊， 其实通过电视剧，然后听到歌，觉得这首歌好听，然后去认识你的人，是不是也蛮多的？ 很多啊， 多接这种偶像剧创作音乐的话，会对自己的名气有一定的提升，是吗？ 绝对会啊，绝对会啊。 所以你也不排斥这方面的发展了？ 不排斥。对音乐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的音乐人应该要抓紧所有的机会，不管是像戏剧的搭配，有时候是广告歌曲，有时候是游戏的主题曲，这种我都尝试过。 但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不够纯粹了呢？ 我觉得要放下这个包袱，我以前想不开，真的，所以这次演唱会才叫放开那女孩。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象征，就是女孩她象征的是一个包袱，是一个以前觉得这样就不纯粹，这样很商业或是怎么样的那样子的思考逻辑。那我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是，其实当你放下那个纯不纯粹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机会面对新的挑战，你的音乐才有可能会有新的可能。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昆仑镜》，就是一个很古风摇滚的歌曲，它是因为有一个手游来邀请我帮他做一个主题曲。那如果是我自己的专辑的话，我觉得我很难有机会可以去尝试这样子的风格，等于说是因为这个机缘我才有机会去做这种尝试。所以当你跳脱出什么纯不纯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人生经验会更丰富，不只是音乐上面。我觉得 既然你愿意做这么多的音乐方面的尝试，会不会代表说你也愿意做不同领域的尝试，比如说唱而优则演之类的？ 我刚刚以为你说演儿童剧啊这种的。 我没有 get 到你的那个点。 我想的是会不会唱出名堂了，然后自己去演个戏啊综艺秀啊也挺多的。会不会？ 其实我已经有尝试过，比如说像演戏，我拍过戏，拍过电影，比较冷门的。 演得好吗？ 我不予 制品，对，那是有觉得好玩啦。那另外一个是我有演过舞台剧，这个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红楼梦》，确实会回来对音乐创作跟演绎有更多的刺激，会有新的灵感。 嗯，那你现在自己有在筹备和创作的什么歌？ 我最广为歌迷知道就是我的动作很慢，有时候到底是我的动作很慢，还是说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可能都有。 对，好啦，可能都有。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 水和光圈总不用麻烦、哎、是谁的短是谁的短点我内裤高跟都是嫌你烦就在我眼前偷天换如果有一天把眼睛睁开那邪恶的世界已不再光彩模糊的画面只能够搭配清晰的脸是否再也不会回来以后留下的印象太有色彩当蔚蓝的天碧绿的海似乎一直存在都存在眼前的世界是谁脑袋我那波高跟都是嫌你烦用眼前用力挣偷天换如果有一天把眼睛睁开那邪恶的世界已不再光彩模糊的画面只能够搭配我声带没有笑容怎么你的脸是否再也不会回来空留下的印象白的色彩世界已不再光彩模糊的画面只能够搭配人生太美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潮起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文明驾驶不急不躁一定要遵守法规注意行车安全哦 流泪你怕不怕身体会记得 It was a teenage wedding and the old folks wished them well You really got me going Can't buy me love So sexy you never got a feel Hey dude Don't make it bad Car Mix 刚刚我们闲聊的时候，威利安有问我是哪里的人。 是，那您是？ 你猜得到吗？ 西方好像 怪怪，上北下南左西。 因为你轮廓比较深一点。 真的。 本来想说是不是？ 那你怎么不猜我是混血啊？ 云贵那边的混。 对，没有没有，东北人。 哦，你也是东北人。 嗯。哦、什么叫为什么要用也？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 搞得你好像是东北人一样。 我没有同事也是东北人啊，东北哪里？ 沈阳，你有听过这个城市吗？ 哦，有有有，沈阳。 去过吗？ 没去过，所以好奇。 不会想到说在北方加一场吗？ 很好奇啊，这五场如果反应很热烈，就真的有可能会加场。我只好奇，比如说像冬天的时候，会不会演唱会比较少？因为歌手之间里面都比较会相传说，哎呀，东北冬天去表演会很困难， 是吗？ 对，因为很冷，然后嗓子也会很干。 你在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真没觉得，但是你问了我，我真觉得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哈、哦嗯，还是比较。那你觉得 东北真的很冷？ 什么季节比较适合去沈阳？ 其实我觉得春季很适合。 春季就现在吗？ 再暖个一周两周之后。 哦，所以是 现在还是挺冷的。 四月左右， 对，四五月份。 那我们就加在 四月吧。你把五月十三号，你把五月十三号那场挪到沈阳好吗？我绝对会这个。 顺便回老家。 对对对，到场好好的支持。 那沈阳有没有什么美食还什么的？ 沈阳做美食啊， 嗯， 东北的炖菜会比较多。 哦， 对对对，菜系方面，烧烤也很好吃。 东北菜我的印象是就是面食很多，很容易饱撑， 你觉得 是这样子吗？ 那还是西北？ 哦，那是西北。 对， 所以东北其实也还好。就是像这次要去不同的城市，就会很期待， 嗯， 去品尝美食、嗯。每个城市我几乎都去过，都会有一些口袋名单，很想要去，很想要去吃的。 所以我知道了，让你放不开的女孩一定是会做饭的女孩，啊、对吧？ 啊，是，好被发现。 因为你是所有的点，但凡能跟吃联系到的，你都要跟我聊一下。 没错， 特别好吃的一个人，我真的很期待你在北方如果能加一两场会更好。你像沈阳啦、哈尔滨啦，嗯、我觉得都也。很好的地方， 所以你都待过吗？还是就是沈阳跟北京你待比较多？ 北京待的比较多。 哦， 对对对， 啊、 北京有场吗？北京场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定，对吧？ 对，时间还没有确定，现在确定的就是广州、深圳跟成都。那广州5月13、嗯。深圳6月3号，成都6月10号， 然后北京和上海的具体信息、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他的微博。 是的，最后真的很谢谢我的歌迷朋友， 七年了， 对，大家等了很久很久，我终于来了，等待我相信会是值得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希望大家在演唱会上面都可以看到我的成长，然后我们可以创造共同美好的演唱会回忆。 好，那我们演唱会上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Go home and say you're coming back. It don't mean nothing. I'm always getting over you. Don't lie and say you're over me.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